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花呗发布公告，为落实消费信贷相关的监管要求，更充分地保障消费者权益，花呗已经启动品牌隔离工作。接下来，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什么是品牌隔离？花呗为什么要进行品牌隔离的工作？对消费者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使用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的时候，为了避免出现征信问题，消费者又该注意什么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花呗启动品牌隔离，还能愉快的先消费后还款吗？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凤英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传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教授林晨老师，欢迎林老师。 传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说到这个花呗哈，可能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熟悉哈，这已经成为他们日常消费和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也想请两位老师谈一谈啊，平时使用花呗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些体验。林老师。 好，谢谢传艺。我是呢信用卡的老用户了。 从 这个上学的时候开始就拥有了第一张信用卡，然后呢逐渐呢从传统的信用卡呢带到近些年信用卡和支付宝啊或者和微信的支付平台一些连接，逐渐的再从过去啊这个传统的信用卡模式呢再切换到互联网金融的这样一个信用卡的模式，也逐渐的呢从上学的时候呢开始适应了这样一个先消费后买单的这样一个模式。最开始呢是有一些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有一些担心的，但逐渐呢实际上这样一种消费模式，这样一种信用体系的模式，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第一自己也是适应了，第二呢随着这个自己啊从事的这个经济学的研究呢也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更深刻的看法。实际上首先这套信用的体系呢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第二呢它与这个互联网这个金融平台这个支付体系的连接呢实际上也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经济的这个便利的程度。所以说总的来说啊，我觉得这套体系呢在这个良好的监管的体系的支撑下，它对我们的经济啊是发生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我相信啊，很多人不管是使用信用卡还是花呗，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那也想请陈老师啊谈谈您的一些体验和感受。 首先花呗我认为还是属于年轻人的，对我们来说呢信用卡还是熟悉的，因为信用卡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比方说你消费也好或者转账也好它还是方便的，因为当时我们是现金时代，还没有到现在是我们说是移动支付时代，那你就要带着现金去买东西，可能一买的大件尤其是比方说你要加装装修的时候你要很多钱，但是你要带着现金去是很不方便，所以用的是信用卡。我是当时用了很多，装修的时候几乎都是用的信用卡。然后它的支付方便就在于我只要签字，然后我回来就还。而当时的额度呢它是有一个比方说一万，如果你信用好呢我后来到了五万了嘛，那样的话我消费起来非常方便。所以不管是买电器还是买家具我几乎都用的它。我们到这个时代呢实际上已经在移动支付。移动支付当中呢就现实问题呢就是说你的收入可能已经是量入而出，是完全可以满足你，不像年轻人，所以基本上用的是比方说信用卡或者说是我们说的是支付宝，所以这样的支付呢也很方便。但是我认为花呗嘛，首先呢它是一个金融创新，我们应该承认它，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数字经济时代了，所以呢它的花呗就怎么出来。而花呗呢刚才你一个题目就讲到了一个，就是首先是可以提前消费，然后呢后边还款。比方说我下个月可能一笔收入要来的，但是我现在想要用东西，那么他用花呗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就等于我们信用卡是一样的，我先把信用卡刷了，然后我工资来了我就还他， 是吧？所以我认为花呗应该说对搞活经济，刚才林老师讲的搞活经济是非常有利的。 嗯， 而它尤其是一种我们说的金融创新的结果呢，就是数字的电子信用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在往前走，就是我们跨越了一个信用卡时代，进入了一个移动支付，然后呢，我们在信用卡时代当中呢，电子信用卡已经在出现，我刚才说的不管是花呗、借呗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信用卡的性质，所以我认为对年轻人是非常好的。 嗯，是啊，听了刚才两位的这个分享和介绍，让我们感觉不同的时代哈、啊，现今的时代大家是更加倾向于使用信用卡，那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移动支付的时代哈、啊，那花呗又成了我们现在人哈、啊，现在年轻人去消费的一种比较信赖的哈、啊、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最近呢哈、啊，有一件大事发生哈、啊，就是花呗启动了品牌隔离工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品牌隔离比较陌生，那么什么是品牌隔离哈？待会儿请两位老师可以给我们稍做一个解释。在这个品牌隔离之后呢，花呗会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一个专属的消费信贷的品牌。那么以后花呗呢，它会专注于中小额的一些消费需求，但是呢，由银行等等一些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这个消费信贷啊，未来呢将会更新为叫信用购类型的这样的服务啊，它的额度呢可能就会相应的啊会提高一些，所以也想请两位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这个什么是品牌隔离？那花呗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品牌隔离的工作？那么品牌隔离之后对消费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还是请林老师先来说一说。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主持人呢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这一次品牌隔离之后呢，花呗呢就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的这个品牌，由银行等公司呢出资的这个消费信贷啊，就与它这个相对来说在品牌的运营上就隔离开来了。 嗯，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实施隔离呢？这整个呢实际上是整个金融监管的这样一个逻辑。金融监管呢在这一轮啊，尤其是应对这个我们的平台的互联网平台的金融呢，它实际上有一个总体的原则。 嗯， 这个原则呢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对称，一方面给消费者充分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什么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公司，它产品是怎么设计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事实上也给这些银行包括背后的一些金融机构充分的消费者的信息。那么这个消费者他过去的信用记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贷款的一些背后的一些目的是什么，实际上把这个充分的实现呢最终的一个信息对称。那么最终的目的啊，是一方面呢是提升我们经济的效率，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防范金融系统啊它会衍生出来的一些风险。 嗯， 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改革绝对是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是非常大的利好，也有利于我们中国经济的呢长期的发展。 嗯，是，刚才林老师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要这个信息也更加的透明哈。那么也想请陈老师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花呗这一次做品牌隔离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啊？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未来品牌隔离之后，哎，对消费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想我们如果大家关心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的话，今年一个最大的变化叫监管。 嗯， 加上监管已经明显，那么金融监管的背后就是有一个系统性风险，化解系统性风险是我们从上十八大 case 一直在讲，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金融监管的责任。那这里边呢，实际上呢，花呗今天的监管是纳入了我们金融监管的部分里边了。 嗯， 信用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以有独立出来的。你可以金融创新，但是不可能脱离金融监管。我们当然今天我们即使监管可能防止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我把这个大的道理我给大家讲讲，就是金融监管它的必要性就是防止金融危机。那么另一个问题呢，花呗现在为什么要说我们说的现在刚才说了为什么要把它叫品牌隔离，我认为说三个字吧。第一个呢就是监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花呗是在蚂蚁金服下面的，但是监管性不强的。那么今天刚才你讲到了有重庆的消费金融公司，就蚂蚁金融消费公司管，那么就已经监管了，监管就出来。另一个呢是占用，我们知道花呗原来可能是额度问题也没有规定的， 然后可能有很大的高的额度，还有个呢，范围也没完全规定的。那么今天呢是消费，是小额购物信贷，这就是很清楚。那么事实上呢还在互联网上的，不是说你在线下的，在线上的。所以呢我认为占用已经开始。还有个呢就是属于归类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归类到我们信用系统，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说有专属性、专管性，然后专用性，它明显就出来。我们如果是贷款者也好，或者对市场也好，我认为透明度是明显增加了，因为它的手续是清楚了，它的专用性清楚了，那你就很能知道花呗的背后是谁的，那么属性就清楚。另一个问题呢，你的知情权清楚了，因为它在上边会非常清楚告诉你你贷的钱的来源，你要还的钱的规定，而最关键降低了风险。因为监管层把它纳入了诚信系统，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去贷款也好，或者你借款也好，你去购物东西你是安全的，所以我想应该说呢，对消费者，实际上呢对机构，包括对今天的蚂蚁金服，它也是安全的。所以我认为无论从透明度还是知情还是安全性，都应该说是有保障的。而这个保障呢，就是说金融安全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监管。 是啊，所以品牌隔离之后对消费者啊会更加的安全哈，知情，对于自己的这个信贷的过程当中也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么品牌隔离之后呢，消费者啊第一时间感觉到的变化就是这个页面的显示变了。原来呢花呗页面现在已经更新为叫花呗和信用购。那什么是信用购呢？信用购又和花呗有什么异同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信用购服务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独立提供的用于消费不可取现的消费信贷服务类型。信用购服务的授信额度由该金融机构独立审核确定。花呗是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专属信贷产品，其授信额度由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审核确定。信用购和花呗都是由持牌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正规消费信贷服务。那刚刚听到了这段录音啊，让我们对于信用购和花呗又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花呗和信用购啊都只是能够用于消费啊，是不能够取现的。我们对比信用卡来讲的话，信用卡是可以取现的。那么另外呢，在品牌隔离之后啊，我们观察到大部分的用户他的这个花呗额度啊，刚才说到了是中小额的额度，大部分的花呗用户的额度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但是呢信用购的额度会更加多一些。那也想请两位老师评价一下花呗和信用购他们的这个受限的额度，以及呢我们刚才说到只能消费不能取现这种消费信贷服务，两位怎么评价啊？也是先请林老师谈谈您的观点 啊。谢谢主持人啊，实际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刚才讲的花呗和信用购的这样一个区分呢，以及这个消费和取现的这样一个区分啊，都是从金融风险的控制的角度来说的一个分类的管理模式。那么首先这个花呗和信用购的这样一个区分呢，实际上是从这个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说啊，它是给用户呢做一定的分组。那实际上传统意义上来说呢，花呗呢相对来说这个年轻人使用的比例更高一点，来自于传统银行的这个信用体系呢，传统上的这种用户的数量呢稍微多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机制体制的这样一个设定呢啊，我们去有效的控制风险，这是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也引导年轻人呢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这个呢是这个花呗和信用购的不同的授信额度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目标。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讲的就是啊，只能消费不能取现，这实际上也是个分类管理的模式。把我们这个信用消费和我们信用取现用于其他目的的这个取现呢做了一个区分，那么背后在监管的时候，我们对它背后的一些要求啊是有差异的，有利于控制我们整体经济的风险。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防止呢一部分的钱呢被取出来之后进入房市， 制造房地产泡沫，这样有利于啊我们的这个分类监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是。那么对于花呗的品牌隔离哈、现在呢是刚刚启动啊，那么网友或者是一些用户啊，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啊，有些网友发现自己花呗的那部分额度啊，怎么就降低了呢？还有呢，信用购的免息期、还款啊、查账等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服务体验，未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咱们再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在品牌隔离后，花呗将专注于中小额，遵循普惠分散的原则，聚焦服务于用户日常生活的中小额消费需求。如消费者有更多的额度需求，可通过信用购服务获得。您可以直观花呗和信用购首页，查看目前您可使用的所有额度，或者分别点开花呗页面或信用购页面查看各自的额度。为了保障用户体验的稳定，品牌隔离之后，在查账、还款、免息期等核心体验上，信用购类服务和花呗仍然保持一致。首先，在付款方式上，花呗和信用购两个是独立存在，消费者可以选择任意一方进行支持。但因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额度更为充足，所以会优先推荐使用信用购。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调整付款顺序。如果您不需要，也可以选择关闭信用购服务。其次，在还款方式上，您可以在花呗和信用购首页点击总计账单，直接汇总还款。也可以分别点开花呗页面或信用购页面单独还款。第三，在免息期和费率上，花呗和信用购类型服务的免息期保持一致，两者的分期还款、付款的费率也保持一致。那刚刚通过录音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花呗品牌隔离之后，那么花呗与信用购在付款方式上、在还款方式上，以及呢在免息期和费率上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花呗品牌隔离之后，在核心体验上能否与以往保持一致？另外呢，很多网友所关注的征信问题啊，未来在使用花呗或信用购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近日，花呗发布公告，为落实消费信贷相关的监管要求，更充分地保障消费者权益，花呗已经启动品牌隔离工作。接下来，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什么是品牌隔离？花呗为什么要进行品牌隔离的工作？对消费者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使用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的时候，为了避免出现征信问题，消费者又该注意什么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林晨教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花呗品牌隔离之后呢，对消费者来说有四个不便。一不便是可以使用的额度是基本不变的。那么从一些网友晒出的截图来看哈，不少人花呗信用购的总计额度啊，跟以前花呗额度是差不多的。那也有人试了一下，同一笔订单，花呗和信用购还可以组合支付。那么大额订单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单方的额度不够了。那这是第一不便。第二不便呢是免息期不便。其实很多人用花呗啊，都是当月再用，下个月再还。那么这一点呢，信用购也是具备的。再看第三个不便啊，是费率不便，分期付款、分期还款啊，这些功能上的费率，信用购呢和花呗还是一样的。不过大多数网友啊都是按时还款的，也没有怎么付过这个服务费，大家还是比较守信的。第四个不便呢是服务机构不便。那么原来呢，花呗的服务就是蚂蚁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提供的， 现在呢，只是说把这些服务机构的名称，哎，像刚才两位说的更加透明，都显示出来了，让消费者能够看得到。只不过呢，一个叫花呗，一个叫某某银行信用购，那本质上呢，服务机构是并没有变的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花呗品牌隔离之后对消费者来说的四个不便，也想问问两位啊，怎么评价花呗品牌隔离之后，在一些核心体验上尽量与以往保持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两位最关注的是这次品牌隔离当中花呗哪方面的举措？林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啊，首先呢，花呗品牌隔离之后啊，它也努力去保持在核心体验上与以往的那些体验呢保持一致。 嗯， 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个问题。第一，它是一个企业行为，因为它希望啊继续保持和客户之间的这种粘性关系，维持住过去啊有的客户群。 嗯， 我想这对于企业的经营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呢，包括从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说呢，市场经济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稳定的预期。 嗯， 我想这个做政策的时候呢，一个考量呢，也不希望就在政策上面啊给消费者带来的预期上的太大的影响，所以啊保持这么一个稳定的在用户体现上的稳定啊，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个人来说呢，其实在这一次花呗的品牌隔离的这样一个事情当中呢，我最关心的事情啊，因为政策本身呢是希望我们的信息更透明更对称，接下来呢也非常希望观察到，希望看到的就是从消费者的体验上来说，消费者实际的操作层面他真心的去关心并且接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我想培养消费者具备一个理性的素养，也是这一轮的这个监管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嗯，是，您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哈，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信用的这种消费的观念，消费的习惯也是要慢慢去养成的哈。那也想请陈老师谈谈您的对于花呗品牌隔离之后在核心体验上哈，尽量与以往保持一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哈。那么您最关注的是这次品牌隔离当中花呗哪方面的举措呢？ 我想它四个不变最大问题，我们今天在讲品牌，实际上是金融品牌的问题。 嗯， 那么金融品牌它在变，这是肯定的，但是它一定要保持它的稳定性，也就是可信性和稳定性。 嗯， 还有个呢，用户的习惯性，我认为这是必须的，因为变是一个趋势，就加强监管。 嗯， 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守熟性，这是肯定的。 嗯， 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变的当中尽量减少用户的不适应性，这可能是花呗一直在考虑的四个不变的一个原因。因为震荡太大的任何一次改革可能都会引起一种我们说不必要的或者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那么这样的四个不变实际上呢使大家的可信性可预见性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改革并不是一定要把我们把所有的我们原来在做的好的也给改掉。 嗯， 我认为改革是为了完善我们加强监管，所以我想这就是可能是改革的初心。 嗯，是啊，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稳定性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也相信啊，通过这个品牌隔离的四个不变也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哈这个产品对于客户的这种友好性的服务。如今我们说不仅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哈，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信用时代。那么信用无论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每个人其实可以通过良好的信用，比如生活当中免押金就能够使用共享单车啊，汽车还可以免押金住宿啊，租车租手机等等，所以这一些都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企业来说呢，它是可以通过信用向银行获取贷款啊，帮助企业得到一个快速的发展。但是怎么样去衡量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的信用呢？那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两个字叫征信。那么说到这次花呗的品牌隔离呢，消费者还很关心的一点哈，也是征信问题。那么未来在使用花呗和信用购的时候，征信啊由谁上报？对于这个问题呢，花呗公告也是做了一个说明。那么花呗和信用购的信用呢，将会分别的由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来进行上报。也就是说呢，花呗的使用情况会由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来上报征信，信用购类型服务呢会由银行等等一些金融机构来上报征信。 啊。接下来也想问问两位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上报征信？我们国家对于征信为什么会越来越重视？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征信的接入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林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啊，首先啊，现代的经济体系啊，有两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信用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信息对称的原则。我想这两件事情呢，都在整个现在的啊，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征信体制的这样一个改革和推进的过程中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刚才主持人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好，那么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共享单车的例子。刚有共享单车的时候啊，大家还记得，需要这个100块钱的押金才能使用这个共享单车。 嗯， 但后来呢，随着这个信用这个整个征信体系的接入的情况下，啊，我们在没有押金的情况下就已经可以使用共享单车了。我想这个本身啊，就是一个效率提升的体现。 嗯， 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呢，当你不需要押金的时候，那实际上也就遏制了这个共享单车本身这个市场的一些垄断的可能性的存在。 嗯。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我要使用一个共享单车，我要下决心使用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我得想想这家公司呢是不是有很多的自行车， 嗯， 我才愿意交这100块钱押金。 是， 但是现在呢，如果有一个整体性的这样一个征信体系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我在不需要押金情况下呢，任何一家共享单车实际上我一扫我都愿意来使用。 嗯， 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为什么征信体系啊它有利于整个效率的这个提升。那么现在国家对于征信啊是高度的重视，因为它呢这个一方面是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呢能够降低我们整个经济的这个风险。所以啊这次啊对这个花呗的这样一次这个最近的这样一次监管的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啊政策呢，明晰了我们征信是由谁来提供。 嗯，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刚才讲的一个信息对称的原则，一方面消费者要知道金融企业提供了什么产品，是谁提供的，但另一方面呢，金融企业本身也知道谁在购买我的产品，它的信用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一个双方透明的过程中呢，整个经济效率就提高了。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认为啊，这个征信体系啊，由国家来掌握征信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这有利于促进呢整个市场的健康的有竞争的来推进我们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改革。 嗯，是啊，征信啊会提高社会整个运转的一个效率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也特别注重自己的这个信用信息了哈，因为有一句话说叫一处失信处处受信哈，所以每个人哎都在提高自己的这种信用的意识。也想问问陈老师哈，您怎么看我们国家对于征信越来越重视？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征信的介入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 我们现在是走向市场经济的， 嗯， 而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呢，就是诚信、征信。那么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法治，是法治经济， 嗯， 法治经济当中有很大就是说，你如果有诚信，我应该奖励你；如果你失信，我应该惩罚你。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房贷还是抽贷，那么包括现在的消费贷，都会跟你的诚信挂钩。如果你没有诚信，你失信，你可能什么都拿不了，寸步难行。因为现在买高铁、买飞机票也跟你诚信是挂钩的。 嗯， 这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个信用时代，就是信用时代，实际上就是为了市场经济在准备的，法治经济在准备。为什么现在花呗要放在这里边？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的时代已经在发生一个巨大变化。数字经济时代， 嗯， 过去我们用信用卡呢，就是一般的实物经济或者说货币经济的时候，你拿着钱去买东西，那么信用卡可以替代。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互联网，可以移动支付的。那么在移动支付当中呢，就是包括花呗、借呗，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电子信用卡。 嗯， 这是为了适应我们的这移动支付时代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必须要创造一种新的监管，这就是我们说花呗纳入到了我们信用。所以我认为信用经济的最关键最关键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你有诚信，在这个市场上游刃有余。如果你没有诚信，寸步难行。 嗯，是啊，也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哈，刚才陈老师所说的也特别好，有信誉啊游刃有余，没有信誉啊寸步难行。其实呢，早在这个品牌隔离之前呀，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啊，花呗的公告就已经呢逐步接入了央行的征信系统。 这个举措之后啊，哎，有些消费者就有点担心了，说我如果因为还款不及时啊，个人征信会不会出现问题啊？在这样的一种担心之下，他就要停止去使用花呗。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担心呢，花呗呢也是做出过回应啊，请消费者放心，只要保持良好的使用和还款的习惯啊，是不会对征信记录带来负面影响。最后啊，也想请两位来谈一谈啊，就是在使用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的时候，为了避免出现征信问题啊，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林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啊，我觉得一个总的大原则呢，就是大家要讲信用，就是有这个契约精神，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想这个绝大部分呢，咱们的消费者都做得很好。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要忽略小事儿，就不要觉得一些小的钱，可能我有一些局部的这种没有按照规则的事情呢，不会对我产生影响。那么实际上就是从小事做起，做一个守信用的这样一个消费者。但第三个呢，我想讲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要充分的履行事先告知和事中的告知的这样一个义务。那么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这个金融消费的体系中呢，事前不要为了卖出一些产品，把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不向消费者提醒，事前提醒的机制极端的重要。第二个就事中，举个例子，就是到了还款期接近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去提醒消费者来还款。我想这两点啊，作为企业来说，包括作为监管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林老师提醒的这点啊特别关键，就是不管是企业来讲还是个人的消费者来讲哈，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契约的精神哈，才能够使用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的这种使用的体验哈，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那也想问问陈老师啊，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的时候啊，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因为可能年龄问题就决定我量入而出。我一定认为就不管我们怎么样金融创新，怎么样可以移动支付，你一定要量入而出。另一个我也非常同意林老师，我一直想有没有个提示栏。实际上是有的，一定要到时间提示，短讯提示也好，甚至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关键时期电话提醒，就这种电话是 AI 打的，不需要你人去打的，就是给他提醒你还款时间到了。这样的话呢，是他可能在很忙的时候突然想起我还有一笔款没有还，那么避免了他未来的诚信记录。所以我认为两方面要做，也就是说企业和公司一定要做到提示，然后消费者和贷款者一定要做到量入而出，不要把小事当作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在建立一个诚信系统，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诚信社会。 是的啊，也非常感谢啊两位老师所给我们的消费者啊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很实际的这个建议哈。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消费者也好，还是企业也好，都付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和努力哈，为了建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的社会。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给大家做一些温馨的提示。每逢呢国民级的产品啊重大升级的时候，也都是骗子哈容易闻风而来的时候。那目前呢，花呗正在分批逐步的完成品牌隔离，所以呢，如果您没有收到升级的通知啊，也千万别着急。在这里呢，还想提醒您，一定要谨防以信用购、花呗变更、花呗提额等等啊为名义的各类诈骗的行为。如果说接到这样的诈骗电话或者消息，也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咨询官方的渠道。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凤英老师，那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教授林陈老师分享两位的精彩的观点，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赛场，雪花飞舞在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